翅膀，敞开你胸膛，寻找传说的愿望，云霄外飘散最动听的悠扬。天蓝蓝，秋草黄，白云水的流畅，谁把思念远远的眺望。暖暖的阳光，让我钟情的幻想，九天外是那最耀眼的光芒。寻找传说的愿望，云霄啊，飘散最动听的悠扬。让我变成美丽的君王，和你驰骋在天涯，一起守护不老的神话和传说。 想起乌兰巴托慈祥的妈妈，哦，满满的天有着美丽的幻想。